相關，與民生福祉緊密相連，更加與港人切身利益密不可分。社評說，香港各界要高度關注，深刻理解和把握國家的大政方針，找緊國家發展的歷史機遇，開創新的發展局面。大公報社評， 這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两宗交通意外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红梅谷路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博康村噶。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红梅谷路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就喺博康村。屯门嘅乡事会路去青山湾方向，近住屯门时代广场有交通意外，需要全线封闭啦。咁而家车辆咧不能够由屯合街右转去屯门乡事会路，只可以左转啊。咁重复多次啦，就系屯门嘅乡事会路去青山湾方向，近住屯门时代广场需要全线封闭。咁而家车辆咧就不能够由屯合街右转去屯门乡事会路，只可以左转。咁讲翻尖沙咀咧嘅封路措施，咁较早前咧车辆就不能够由加拿分道左转入去碧仙桃路啦，咁而家呢一段咧就开翻啊，就系尖沙咀而家车辆咧就可以由加拿分道左转入去碧仙桃路，咁但系而家中间道介乎弥敦道至梳士巴利道嘅全线啦，同埋梳士巴利道去红磡方向近住中间道嘅第一线咧仍然封闭，咁车辆都系不能够由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左转入摩地道啊。车辆不能够由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左转入去摩地道。咁另外隧道方面，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仲系正常噶。咁九龙入口开始车多啦，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咁而路面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咁跟住都系同你讲翻啲爆水管需要封路。屯门乡事会路都系受爆水管影响，屯门乡事会路去屯门码头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咧需要全线封闭，咁受影响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屯门嘅天后路都系有爆水管，天后路来回方向介乎叶旺路至到红墙路一段咧都系全线封闭。葵涌的和宜合道都是爆水管，和宜合道梨树路交界一带有封路措施，影响到一带就比较挤塞。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山公路海运台来回和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常德村。最后消防处提提你，自动心脏除颤器 AED 有语音指示，任何人未学过都适用， AED 看得到用得到。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Two 二台爱共融。 我系知识会社嘅 Loop。当我哋认识到巴基斯坦嘅朋友，想同佢哋去食饭嘅话，我就建议大家带佢哋去食素食啦。因为咧，好多时佢哋都系信奉伊斯兰教，佢哋食嘅肉系需要经过祷告先至去食用嘅，以免佢哋犯禁。带佢哋去食素食就最好嘅选择啦。仲可以话俾佢听，中国人嘅佛教系唔食肉噶。 同心无分你我他，共建香港这个家。 就劏房规管租赁，业主谨记喺60日内提交租赁通知书，业主唔可以滥收水电等费用。违例者每项最高可被罚款10,000元，口头租赁亦受规管，侵扰租客系犯法噶。违例者最高会被罚款50,000元同监禁12个月。责任权益要认识，业主租客各得益。如有查询或投诉，请致电21508303。 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 O、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变，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早晨，早晨，今日咧湾区生活一小时啊 ，PC， 我哋继续咧请嚟啊，我哋立法会议员啦，姚柏良先生同我哋分享嘅，柏良早晨啊， 早晨啊，早晨， 早晨， 系咁啊，哇，终于通翻关啦，由未通关咧开始请你上嚟咧，讲下即系喺湾区嘅食买玩体验啦，或者点样可以扩展湾区嘅旅游业啦。今日啦，即系我知道你就喺特首嗰、那个翻去湾区个交流团啦，咁啊都带咗好多资讯同我哋分享，啱唔啱啊？ 其实就即系紧接住啊特首嘅步伐啦，佢哋首先访粤嘅时候，之后我跟住之后我哋业界亦都去访问咗广州，咁啊今次个行程可以讲话即系非常之短啦，因为本身系以访问为主，有一个同埋体验一个即系高铁最新嘅一个车站去广州东站。所以变咗就系、其实本身系一个一日嘅行程嘅啫，咁但系就都有好多新嘅体验，因为即系真系太耐时间冇翻到去啦，同埋咧即系我哋喺疫情前咧，其实我哋透过业界旅游议会啊，组织各个商会咧、我哋走遍九加二所有湾区城市嘅，咁而家睇翻咧，我哋需要咧重走湾区啊，咁啊今次去广州之行咧，一个好特别嘅地方就系我哋去咗呢个永庆坊。永庆坊咧，而家广州咧真系绝对一个打卡嘅热点啊！ 系啊，八和会馆啊，佢又好似有个凌霄塔咁样，跟住咧好似有个叫做体验馆咁样，系咪啊？柏良， 佢其实嗰度有一个粤剧嘅博物馆，咁啊，即系呢个有一个非遗嘅传承，一个文化嘅传承啦。呢度系睇到佢成个区域嘅打造咧，系从一个即系绝对系我哋一个旧城区。而將它變成一種、老城區就生活力的一個咁嘅概念。2018年咧，其實習主席咧都喺度視察過嘅。特別提到嗰度咧，係用一個即係用繡花嘅手藝去做一個即係舊城嘅改造，保留咗好多即係過去嘅呢啲文化歷史啊，同埋用特別要提到話係要用城市留下記憶，讓人們咧。就記住鄉愁 哦，係啊，嗱、這、呢個咧真係可以補完少少啊，即係小弟都係即係喺廣州都有留下不少腳毛啊嘛，係啊，咁啊亦都好多親戚喺廣州啦，咁佢哋成日都會話有個説法咧，原先永慶坊咧個重建步伐冇咁快嘅，自從咧主席去完之後咧，哇嗰度咧就成個商圈咧就帶動起啊，即係意思係咩咧？好多小店啦，好多廣州特色嘅小吃啦，咁配合頭。剛才柏良講，即係有一個粵劇啊、戲曲嘅一個center 啦，咁好多文化傳承嘅嘢加雜入去咧，咁人就係咁噶啦嘛，打下卡啊、小橋流水啊，咁啊好 happy 咁樣咯，係咪咁樣睇法咧？ 冇錯，其實最初大家知道即係呢個永慶坊其實位於荔灣區啦，即係一個舊城區，咁大家初時係最關注嘅嗰、那個即係荔灣涌嘅一個成個。即係將個水質改善啦，成個城區嘅面貌改善啦，咁呢方面，但係而家冇諗過咧，我哋咁多年冇去咧，呢、這個新嘅永慶坊開咗之後咧，哇，成個城市嘅感覺完全唔同曬，即係你係好感受到嗰種老廣州嗰種嘅風味，同時亦都感受到咧一個即係新時代嘅一個新嘅氣息、新嘅活力。大家知道其實永慶坊周邊咧就接近嗰個上下九， 係咯， 呢個商街 食下雙皮奶啊，跟住整碟腸粉食下咁樣咯。 又近住沙面， 係咯。 咁其實嗰個區域咧係好值得去漫遊嘅。即係如果講喺灣區生活一小時咧，而家我哋香港即係坐高鐵，咁啊可以直接去到呢個廣州東站。 係。 咁啊，同以往嚟講，即係我哋淨係可以去到廣州南站啊嘛。咁南站再要駁車過翻去市區市中心咧，都要段時間。 咦 ？PC 之前都去咗廣州東喎，係嘛？ 同埋嗰個車好快喎、我嗰次去係比預期中仲早咗嘅。預計應該一小時35分鐘咧就已經到咗。 哇，咁都幾好啊！嗱，第一便捷啦，第二咧直達中心地帶啦，好似樓盤廣告咁，直達中心地帶啦。第三咧有個新舊共融啊。我自己翻到廣州咧就一定整碗雙皮奶啦，跟住啊飲下茶啦，個茶飲文化都好強勁啦，係咪先？即係一盅兩件啊，成日都話廣州傳落嚟噶嘛。譬如頭先柏良講你話沙面啊，白天鵝賓館。 系啦，嗱，讲到酒店咧，即系有广州有几间酒店咧，即系必须要去体验下嘅。白天鹅即系绝对系一个好先烈场啦。咁 国家领导人啊，咁当年都系去白天鹅宾馆嘅。 系咁啊， 我今次咧就去體驗咗花園酒店。 哦，花園酒店。 咁、花園酒店咧亦都有啲新嘅體驗喎。 係。 佢原來咧喺酒店裏邊咧自己整咗一個咧酒店博物館。 係。 哇！呢、這個一個非常之新穎嘅。 係點樣㗎？係點樣？ 佢係將嗱大家知道咧，廣州嘅酒店業嘅發展咧，其實可以講話即係走在全國嘅前沿啦。我哋係其實亦都係代表住咧成個國家改革開放咧，即係呢個係一個象徵性嘅。 是 花園酒店和白天鵝、即這些是最早期發展的、即酒店啦， 是 其實在這方面來說它是將這方面的整個中國的、由以前古代的驿站、一路去到即現代的酒店這個整個歷史的一個演變和呢、我們國家改革開放我們內地的個酒店的發展佢將呢啲歷史啊各方面咧係整合咗，係、做咗一個酒店博物館。咁、喺即係酒店嘅客人咧就可以免費入去參觀嘅。 係、 咁呢個我覺得係非常之好嘅。呢、這個亦都係即係配合國家個即係文旅融合嘅發展咧。呢、這個係一個很好嘅一個樣板嚟嘅。 PC 你要睇啊，你都係成日去 station 啊，住啲靚酒店嗰啲嚟嘅。你一係去 要了解埋間酒店嘅 酒店博物館 變化 係咪啊？係啦，即係我諗，尤其是可能修讀即係酒店 管理係啊， 管理 係 啊，又或者有志從事呢方面嘅工作嘅啲青少年啊，其實係好值得去睇下嘅。 係， 我有好多家庭客咧，如果住喺花園酒店咧，去參觀佢呢、這個。即係酒店博物館咧，都係一個幾好嘅一個節目。 係啊，同埋花園酒店飲杯 tea 啊，即係食個下午茶都係一件上心樂事 咧。有冇住過啊？你 白天鵝有住過，反而花園酒店就有飲過茶咯，即係同屋企人。真嘅，即係你翻到去廣州，即係有一段時間，即係依家就話好先進啊，同埋咧好多嘢都食品嘅質素都好好，但係有一段時間上到去內地咧，我有啲屋企人都唔夠膽周圍亂食嘢噶嘛，咁所以就全部都上館子去食咯。如果內地術語就係、即係去翻啲花園酒家啊，跟住廣州酒家啊，即係呢啲即係最傳統好老字號嗰啲咧，咁呢啲就實唔會食到肚仔痛啊嘛。你無端端街邊嗰啲咧。有啲機會難搞嘅，好老實講。但係依家就喺個食物品質嗰度都予以提升啦，都知道。咁啊，亦都好多好嘅小店可以攞到好多獎勵，甚至由小店開始營運到全國店啦。咁樣嗱，柏良，我又再問你多少少啊？即係嗱，頭先話即係除咗去咗永慶坊之外，第二個景點又睇咗啲乜嘢啦？ 第二個景點就係睇咗呢個太古倉碼頭。 哦， 這個其實過往來講，我們都真的很少去的地方。 是啊， 那這個大家知道太古倉碼頭，大家都聽個名字就知道了，就以前即是太古洋行。 是啊， 即是應該是1904年。嗯，那時候就是在那裡即是建了一個碼頭啦。 現在那裡是文創園區來的，好像 是。是啦，其實做那裡呢，其實最好是晚上去的，應該。 是 我不過我們去的時候呢就是日頭。咁但感受得到。但感受得到呢即是那個整個那個夜晚嗰種嘅氣氛啊，因為佢響河畔又有啲嘅露天嘅酒吧啊、餐飲設施啊，亦都有唔同嘅啲嘅 即係文創 嘅。 我坐個觀光船咧，即係廣州觀光船咧，夜晚嘅 夜遊珠江 就會見到呢、這、一個太古倉嘅， 冇錯， 好靚嘅，佢所有嘅燈飾咧都做得好好嘅。跟住咧，另外咧，我諗佢個氣氛係嚟自咧，佢都應該係有啲酒吧類型嘅嘢咧喺側邊。伴住佢個音樂氣氛啊，等等都係好濃厚。 呢個咧 係紅磚建築嚟嘅， 係啊，近呢幾年咧先興起話有個叫做酒吧文化，最係清吧文化嚟嘅、你唔好一聽到，即係收音機旁邊嘅聽眾一聽到，哇！酒吧係咪 V V Red Red 嗰啲？唔係喎，佢燈光閃亮嘅，即係亮好大光燈咁樣嘅，即係唔係黑卒卒嗰啲，大家好驚。佢係俾 好開放式嘅。 系啦，俾啲年轻人咧，即系可能整几串羊肉串，谈谈梦想啊，可能叫一两支啤酒咁啊，饮下，即系露天咁嘅形式咧，那个情怀同埋嗰个情况咧，同过往大家喺内地嗰啲酒吧文化咧，系截然不同噶，我可以讲系，即系有啲文创元素或者有文青元素喺嗰度咯。即系 PC 你上次去就系感受到呢个情况。 有啊，另外仲有啲手工啤啦，佢哋越嚟越。多呢一類型 好多款添啊，手工啤 係啊，咁啊嗱，即係呢啲地方咧，都真係感受到嗱我估有2年到啦，冇上到去廣州啦，你嘅感覺係點？係咪都真係 upgrade 得好快啊，或者啊，佢哋都行緊一個模式都啊好強勁，有個競爭力喺度啦嚇。 嗱，我今次即係同我哋業界啲代表商會代表一齊上去啦，有一個大家好強烈嘅感覺咧，因為本身大家真係好耐冇上到廣州市區咁去玩啊，其實咁啊，亦都係即係佢哋第一個感覺咧話，哇！而家廣州咁乾淨嘅，嗱、 哦、 呢、這個係真係好一個大家係由衷咁講出嚟嘅，因為我哋今次我哋去嗰啲地方，你知啦，即係永慶坊周邊都係啲舊城區啊，太古倉又好，我哋經過東站我哋即係落車跟住再上旅遊巴咁再行嘅時候，其實都經過啲即係比較人多嘅地方啊，比較啲街道亦都比較即係舊啊或者小嘅街道啊，都經過好多咁嘅地方。但你係感覺唔到係以前嗰種，即係話大家覺得以前嗰種概念，覺得唉，好似內地好似呢啲城市啊、啲小區啊，好似好污糟好多垃圾咁。但今次大家感覺係好整潔、好乾淨，成個市容市貌咧，真係睇到成個廣州嘅一個好大嘅變化。 係係。 咁再加上即係我哋去頭先講嘅嗰兩個點咧，都係好有即係文化特色嘅。 係啊。 咁所以大家對整個廣州成個城市嘅感覺咧。真係焕然一新， 係啊！ 咁我 嗰日， 我嗰日即係對媒體我都講啦，即係我哋好似變咗大鄉里出醒嘅感覺啊、 嗯！ 因為咧，即係其實你睇到好大嘅變化。以往我哋去，以前我哋去荔灣咧，都係去睇下荔灣涌， 係啊， 行一行，跟住去某間酒家飲餐茶嘅啫嘛，係咪、 啊？ 哇！但今次去到咧， 圖咩居咁樣係嗰幾間啦、 啊，係啦、啊，跟住、啊啊、你睇到哇，又有個新嘅鄉愁廣場、 嗯、 啊，又有百和會館， 嗯 又有。李小龙嘅故居， 哦系，依家、啊、 其 实 好多好多值得去探索嘅地方啊。 同埋佢哋咧，将嗰度嘅一啲特色食物咧，即系我哋讲嘅中冷件啊等等，我例如蛋挞啦，功夫蛋挞，即系将咧一啲我哋嘅文化元素咧摆埋入个食物里面。 嗯， 系啊，咁都系而家广州里面一啲大家新嘅一啲文创食品啦，都系属于 系啦。嗱，讲到饮食呢个环节咧，咁啊，今集讲晒嘅，咁啊，当然咧，下集咧再请咧叶柏良议员咧讲下嗱，即系你今日咧就讲咗啊，去咗呢个永庆坊啦，跟住咧又讲咗头先嗰个太古码头啦，咁啊，下集咧讲下你呢一个行程入边。吃過啲咩好嘢啊？咁啊，又引下我哋翻去廣州嗰度消費啊，係咪先？咁都好嘅，做到個互聯互通。其實開翻關就係想大家喺個灣區入邊，即係生活啊，可以好好咁樣去享受下。呢、這個都係往後嘅集數好想多講嘅一個元素嚟嘅，促進下旅遊業都好啊。咁當然我哋下集翻嚟又會講啊，香港有啲嘢好，又引下啲廣州朋友落嚟啊。咁大家 最緊要有來有往， 係啦，我都係咁樣覺得。 出入入， 冇错冇错，系啦，有交流先有进步啊！非常多谢叶柏良议员，下集再同你倾偈，多谢晒。 多谢议员。 被风绑手，很难负荷。人人想激到怎会好过，平淡够了，从未要冠军的什么。你值得拥有最浪漫那个，才学做达人，为求没有辜负你陪伴我，天天当你孩子般去可。世界中化作漩涡，有我照顾你。潇洒走过，说到最爱你，请奔个誓也给我。即使爸妈教我谦虚些不会错，爱你非要第一不可。Yeah， 我爱你爱到高手，全都输给我。找好知己有我，找好归宿有我，平时害羞的。第一欣赏你，我心依靠我，变更好的我。For you, ooh yeah yeah. For you, ooh yeah yeah. For you, ooh yeah yeah. Never needed the cameras, never needed the praise. Only thing that I wanted was when you calling my name. Never needed this money. maybe a little. Just so you can look fly, but you make it look so simple. Long as I got you with me, I don't need to stress. Don't need no accolade to tell the world that I'm blessed.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香港电台由幸伟雄报告新闻。政府专家顾问孔凡毅表示，口罩放宽口罩令之后，感染上呼吸道病人数字轻微上升，但系较去年同期仍然处于低水平，大多系长者同埋免疫力较低嘅高危人士，幼童嘅重症感染个案亦都偏低。孔凡毅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政府专家委员会将会讨论未来的新冠疫苗接种频率，认为可以采取较宽松的做法，有需要人士可以相隔半年自愿选择接种加强剂，增加抗体。他又说，未来可以选择的接种疫苗种类会增加，港大正在研发的喷鼻式疫苗亦都进展良好。他建議公眾在人多地方，包括公共交通工具等，佩戴口罩。醫院和院舍員工或進出該地點的市民應該佩戴，避免交叉感染。但他不建議學童戴口罩，因為他們語言發展需要觀察口型，只要個人衛生做得好，學校大規模爆發的風險相對較低。預算案提出建立人工智能超算中心，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在本台節目星期六問責表示，相對珠海和深圳等地，本港的起步比較遲，因此下一步要推動數字經濟發展智慧城市，建立人工智能超算中心符合未來發展需要，有利吸引全球各地的企業和人才。被問到建立超算中心需要投放很多成本，孫東說投入與產出是相關聯，政府一旦決定要投入，亦都要計算產出，強調政府有專業團隊去考慮，同時會透過諮詢聽取各界意見。他又說數據是相對敏感的重要話題，是否要有相關法律規範，同樣要聽意見。全國政協十四屆一次會議將在今日開幕，昨日下午舉行預備會議，審議通過323人的主席團成員名單，包括唯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沪寧，預料可出任全國政協主席。另外，十多名本港的全國政協委員在名單上，預料很大機會出任全國政協常委。八名十三屆全國政協常委在名單上，至於長和主席李澤鉅就不在名單，意味不會連任政協常委。主席團名單上的新人包括順德集團主席何超瓊、廠商會永遠榮譽會長施榮懷、遠東發展主席邱達昌、廣東社團總會主席龚俊龍、九龍社團聯會會長黃慧晶、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會長姚志勝、前食衛局局長高永文、立法會議員廖長江和香港中聯辦副主任陳東等。據了解，全國政協會議將在今個月10日下午舉行全體會議上選舉新一屆全國政協常委。美國總統拜登與到訪的德國總理索爾茨會談，重點討論烏克蘭戰爭，兩人亦都關注中國可能會向俄羅斯提供武器。拜登在橢圓形辦公室與索爾茨會談，拜登感謝對方對烏克蘭的支持，又讚揚索爾茨決定增加德國軍費開支，並在能源供應上擺脫俄羅斯。索爾茨說，重要的是要展示，只要有需要，盟友會持續支持烏克蘭。有報道說，美國正同盟友商討，若果北京向俄羅斯提供軍事支援，將對中國實施制裁。白宮發言人讓皮埃爾說，未有看到中國在提供致命武器方面采取任何行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干燥，早上部分时间多云，下午渐转天晴，最高气温约23度，局部地区有烟霞，吹和缓东至东北风，

早晨，早晨，今日湾区生活一小时啊，咁啊，头先就请咗我哋嘅嘉宾啦，柏良咧，讲咗一啲咧，叫做喺广州嘅游历啦，咁啊，点样可以咧拉近广州同埋香港嘅距离咧？好似有个新码头啊，系咪 PC 系？系，琶洲港澳码头开咯， 系啊，泊个好码头，正所谓。 其实佢2022年已经起好咗噶啦，不过就因为而家通关咧，正式通关，所以就啱啱而家呢段时间正式开啦、 哦。喂，好似话咧个船程系有机会缩。短喎，係咪 PC 嚇？ 兩個鐘頭喎， 我 OK 喎，其實都同埋咧，講真嘅，大家成日可能搭慣直通車啊，或者咧翻到去搭和諧號翻廣州咧，或者去灣區其他城市咧，好似想轉下搞搞新意思啊！所以就有呢個琶洲嘅碼頭出嚟， 我諗多個選擇啦，尤其是可能係商務客咧、嗯，會多個諗法嘅，因為咧、嗯、可能佢隔離就已經係呢、這個廣州交易所， 係 即係交易會啦，係 啊 嘅會場啦， 係啊， 咁所以咧佢就會好方便嘅。最重要係咩呢？就係、是、如果你 好、哦、方便都冇用嘅，嗰、那個交易所你都唔係攞住嚿錢入去就做 trading 嘅，佢真 係係冇錯， 佢係做 trading 嘅，但係嗰個交易大家唔好諗啦，即、就、係、是、等於我哋香港交易所啦。你門口咧守衞都深， 其實佢類似會展中心嘅，係啊。咁但係我覺得佢方便嘅地方係乜嘢呢？佢依個咧琶洲嘅港澳碼頭咧有一個特色嘅，就係、是、咧你可以喺呢個碼頭登船嘅時候咧、哦，已經將你嘅行李寄存咗啦。咁、 嗯、 咧你再去飛其他地方嘅時候咧，即係例如佢可以選擇去香港啦，或者澳門飛嘅， 哦，係啦，咁啊可以做一下啲轉機站啦，或者轉機中轉站啦。 好似而家咧坐呢、這個機鐵咁咧、嗯，你一早已經寄存咗你嘅行李噶嘛，咁佢、 哦、 就已經直接咧幫你寄咗去機場裡面啦。 嗯，係啦，即係一站式咁去 做啦。一站式嘅服務。 嗱，講開咧搭船咧，大家一諗就諗到澳門噶啦。咁啊，呢個禮拜就即係澳門率先就除一除口罩先啦。我啲朋友咧其實過澳門玩咧。咁啊，即係除咗口罩影曬相咧，佢話咧狗狗啊，真係未試過咧將個口罩抌走啊，同埋咧即係唔使有一種叫做偷雞嘅情況啊。嗱，呢個偷雞嘅情況我就用少少俗話講，就是、因為有陣時候你去到大三巴，你梗係想打翻張靚卡㗎啦，咁多年冇去，兩三年冇去，咁你梗係會偷雞除一除口罩影個相啦。咁但係依家咧，終於唔需要有嗰下咧，除低口罩影相嗰下少少咁多多嘅罪疚感啦，可以咧光明正大咁樣除低個口罩。我係好憎戴口罩嘅。 我反而想問你，你今日覺得翻工嘅時候冇戴口罩，你個感覺 係 點？ 舒服啊！ 系啊， 同埋咧，我係唔中意擔遮嗰啲人啊，即係我哋都係駕駛人士啦，係咪先？咁啊，駕駛人士最中意咧就係一落完車咧，就算兩部腳咧就唔擔遮啦、 嗯， 直接衝翻去你要做嘢啊，或者你要開會嗰個 location 啊，跟住咪 OK 咯。咁但係咧過程之中有陣時香港雨季咧，佢灑嗰陣雨都幾係噶嘛。我真係試過有兩三次咧，成個口罩濕曬啦。咁跟住咧，唉，但係又冇新嘅口罩去更換喎，咁、嗯、就真係噏住啦，就覺得嗰個咧係一個好難受嘅情景，就究竟發生乜嘢事，自己要用住一個濕嘅口罩咁樣咧？咁當然啦，發生咩事就係 COVID 啦，同埋要保障大家身體健康啦。 但濕咗嘅口罩咧，其實就唔建議大家再用。 咁梗係啦，但係咧，就算有啲防水密度好高咧，我自己咧有試過用啲又話納米啊，又話防水啊，又話成咧，都搞唔掂。其实都系入水嘅， 因为口罩嘅原理系需要静电噶嘛，靠个静电去隔住啲空气， 可能真系咁啊。不过即系我估咧，往后嘅时间咧，香港嘅朋友都学识一样嘢，就系、是、如果你病咗啦， 嗯， 咁都真系戴翻个口罩，冇 错， 保障他人啫。其实咧就唔好令到自己啲病菌走出去咯，咁、嗯、即係个香港又会好一啲啦。你諗下，即係我估往后就好少嗰啲例子，就係对住人哋咳啊，跟住周地攣痰，我估唔会㗎啦。大家呢喺个公共卫生意识呢应该提升咗好多好多。 我相信呢大家都会有另一个取舍嘅、嗯、就係呢有冇发现呢呢三年大家喺普通嘅病痛里面係少咗。 会啊会啊， 即係始终原来空气呢，即係喺呢段时间大家更加感受到啦、嗯、空气原来嗰个传播力真係好强啦。 係啊，咁、啊、特别我哋做广播啦，係咪先，即係依家啲咪啊全部噴过晒啊，跟住成日都会有啲姐姐嚟消毒啊。我都觉得係㗎，旧时呢电台呢都係即係未有 COVID 之前啦，一有一个人流感呢，其實你基本上全個台都有㗎啦、 嗯， 都有曬嘅，即係唔止呢個電台喎， 即係你都知道我做隔離街電台，我嗰陣時已經覺得係咁。不過嗰陣時大家個衛生意識冇咁高啊，即係純粹話啊，可能有個同事嘅 PC 哦，佢病咗咁樣，第二日咧自己就會病噶啦。 嗯， 因為啲麥咧好共用啊，同埋咧我哋真係唔會好似唱 K 咁樣有個麥套成日笠住啊嘛。講、真，一支麥嘅敏感度咧，你越多麥套啊，越多罩整住咧，其實佢嗰個聲音嘅輸出咧。亦都真係冇咁好嘅， 實 講一句咁啊！究竟你想靚聲定還是係可以身體健康咧？咁呢個亦都要當中作出一個取捨啦。咁樣好啦，同 PC 咧講住咁多，聽隻歌翻嚟啊！咁啊，轉個頭咧，灣區生活一小時咧，我想同你講下咧。上個禮拜發生啊，國家籃球隊啊， 哇， 咁啊，哇，好好睇嗰、那個喺荃灣嗰個比賽啦，咁啊，國家隊啊嚟咗香港啦，係一個 FIBA 嘅比賽啦，咁啊，大家都有嗰個圖片啊，就係、是、要 咩， 將個籃球俾特首咁樣，好，轉個頭再同 PC 傾 緊。 心境像前程感受，躺下来松口气，不需颤抖。明了缘由下个掌手，一个人牵挂时牵挂，在放下时放下，心态随心意。要顺流，要逆流也易，只要能洒脱时洒脱，在脆弱时脆弱，很坚强的灯，怎坚持终须停一次。照地球，照亮全宇宙。垂低了额头，脚下环游。像离蝴蝶季节性最高，着了唱和一双双配偶，双手不占有，方可拥有。这念头不想更想通透，得不到想要仍然有，所得到仍然丰厚，更自由不考究怎么去走，等抛不比较天边的星宿，走出了竞技场，百亿回收，冲得破四面墙，放大思想，一个人牵挂时牵挂，再放下时放下，心态随心意。要顺流，要逆流也易，只要能坚决时坚决，在脆弱时脆弱，很坚强的灯，很坚持。 很光明一次。这生人的灯开一时，足矣。 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咦，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 O、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早晨早晨，湾区生活一小时啊，吓咁头先听完只歌啦，咁啊头先就讲啦，话国家队咧篮球队啊都嚟咗香港作赛啦，咁啊两场比赛都赢嘅，好厉害啦，咁啊姚明啦就将个波咧就交咗俾特首啦，咁呢个画面都几震撼佢 嘅，系喎，真系太高啦、 啊！因为现场睇姚明咧，因为佢坐低咗咧，佢都系高我少少啫，因为佢坐低了 坐低咗。 咁但系咧呢个体育盛事咧，其实都好值得观赏。点解咧？点解咧？因为其实国家队都呼添上阵嘅、嗯，包括有咩咧？就系、是、打过 NBA 嘅周琦啦，打过火箭队嘅另一位咧，就系 CBA 嘅票王啊，郭艾伦啦，咁、长期都是票王嚟噶，我唔知佢系好波啦定系靓仔啦，但我就麻麻地嘅对佢球技，但唔紧要，有人中意嘅人咧就系咁噶啦，系咪先？有人中意，有人唔中意呢个世界。但系调翻转头咧，任达华华哥咧都入场捧场、哦，咁你就知道咧呢啲体育盛事咧真系有得做啊，会唔会咧吓、 啊？我自己认为会噶，尤其是今年咧、我咁有杜海泳啦， 系啊系啊， 三王铁人啦、啊，等等都喺香港咧会出现。我相信仲会有一啲新嘅项目咧会喺香港举行添。 会啊，系 啊，希望即系有机会邀请一下啲外队嚟踢下波啦，都好耐冇外队嚟踢下波啦， 系 咪 啊？ 即系你叫 港杯， 系你唔好讲，净系嗰啲单单纯粹，你有阵时有多外队可以嚟叫做有啲足球较劲啦，亦都可以提升香港本土嘅一个足球水平啦，系咪先？ 暗黑里没有谁，我双手猛摇想找紧，却空虚。梦中的声音诉说世间脱序，而原来沉睡可更累，而从来是什么作祟？撕开的勇往太多，路过了心烦，偷偷喘息那瞬间，发觉太孤单。斗色彩云顿的空气，无人能走避，盖过天地，尽管自首可否遁走？迷途之后能如何依旧？如曾入我中欢那大门关上了，留下窗边红隙之间，然而天空的光线那样刺眼，却总期盼风中。 嗱，除此以外咧，就講翻灣區咧，就除咗有呢啲比賽咧，老實講咧，就係你嗰個支付系統咧，話嗰張卡咧可以互聯互通咯，係咪？ 係啦，而家咧最新啊，即係我哋嘅支付系統啦，兩個支付系統啦，係 啦， 都已經係講緊香港嘅錢包咧，直接可以喺國內用啦，即係話你只需要有一個香港户口啦，登記咗實名註冊啦。你咧都可以喺上面度嘟个 QR code 付钱。 哦，正喎呢个。喂，但系嗰、那个 汇率系咪？ 汇率点转换呢个就系小弟话晒都才子欧要担心一下个汇率。 佢系冇写噶，但系直接帮你扣咗。哦，即系你 咁我估用一 个 regular 嘅汇率咯。 系啦，应该就 系 啦。 又真嘅呢段时间，嗱呢段时间啫，今日唔知听日事啊吓。咁呢段时间相对港币对人民币个汇率又唔算太波动嘅，即系你唔需要担心得咁过分。喂，会唔会听日？咧就六算啊，后日就九算啊，咁样未知咁样嘅 情况系合理嘅， 系啦系啦， 你都会诶、都冇问题啊，咁样。 咁最紧要系翻到去方便啦，即系自己喺晨光第一线都有讲一样嘢，就系、是、你翻到内地咧，冇呢啲支付系统咧，难搞嘅， 难搞真系难搞， 叫车叫唔到啦，食饭付款未必俾得到啦、因为嗰个店主啊，可能唔收现金嘅。呢、這個係最多情況發生就係、是、你唔好以為，我有大把人民幣啦，一沓面額最大嘅，成沓咁大沓係咪啊？好似層層疊咁大沓，但係人哋唔收就你真係巧婦難為無米炊啊！你想食飯咧，有錢冇用啊， 冇 人哋唔俾你吃啊，咁樣係嘛？咁所以呢啲都係考量之列啦。咁所以如果你話嚟緊翻到去灣區嗰度玩啊、食啊、居住下，都需要喺呢、這個支付系統嗰度做下啲金融機構嘅綁定喎。 係啊，跟住我另外俾少少 tips 大家啦。其實咧，尤其是食飯。睇戏啊等等咧，原来咧唔同嘅 apps 咧买嘅飞或者你买嘅食物嘅价钱系唔一样嘅， 系啊， 系啦，你可能入到间铺头里面见到个餐牌嘅价钱咧，原来你上某啲嘅 apps 里面咧买一啲优惠券咧，系平好多嘅一个餐， 睇嚟呢啲都系真系要大家要多做功课啦， 系啦，咁其实嚟嚟去都有嗰几个。地方 优惠平台啦， 系啦，冇错，大家都不妨留意一下啦。 好啊，咁啊，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咁啊，多谢我嘅好拍档啦 ，PC 啊，施俊兴啦，咁啊，下集咧再同我哋去分享一下湾区嘅资讯，好嘛？唔该 ，PC，thank you， 拜拜。 十六岁，矫枉过正没趣，风中翻简铺，满天飞舞，潮阳过去。当天流行曲总句句惨烈，大班好友合唱，机房避难养唱上。天真小孩何时关起心房被怒走？双眼看见你背向我也会内疚，时光一去仿如小偷，失散青春忍痛分手。你与我这秒再碰上，青葱夜醒觉，脱去歌声抹走感觉，站在红馆似当初，拥抱自在地唱歌，呼吸中再沉默。